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崇祯十一年冬，清兵入侵，北京戒严。同年秋，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，潜入商洛山中。在此之后，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。他勤于政务，忧心国事，他日理万机，苦撑危局。17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。然而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，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？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崇祯皇帝》，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李自成攻入洛阳城，并活捉了福王。人们听说将福王判刑的法堂就设在福王宫迎恩殿前，便从四面八方挤到这里来，等候观看。迎恩殿的前檐外是3级汉白玉台阶，台阶下是一片平台，俗称丹池，磨光的青石铺地，左右摆着鎏金香炉、大鼎、仙鹤。丹池三面都围着汉白玉栏杆，云龙柱头雕刻精美。平台前是7级石阶，下了石阶，正中间是一条宽阔的石铺甬路，把这院子平分两半。甬路两边院中栽着松柏，两边是厢房，俗称朝房。这个院子的正门叫做迎恩门，也是五间盖着黄琉璃瓦的楼房，下有并排3座6扇朱漆大门。出了迎恩门外是一个很大的院子，两边有廊房、钟楼和鼓楼，正门就是端礼门。在端礼门和迎恩门之间有并排3座白玉雕栏拱桥，修建福王府时特地从洛阳城西的建河引来了一股水，进城后流在地下，到迎恩门外的院中时变为名流，改名福水。所以这3座桥就叫做洪福万年桥，简称洪福桥。今天闯王特谕守卫将士可以放百姓进入午门和端礼门，直到迎恩门外。这时迎恩门6扇巨大的带钉朱门大开，迎恩门外密密麻麻地拥挤着看审问福王的百姓。迎恩门内甬路两旁每边站立着200士兵，靠近迎恩门那一端的一律手持长枪，靠近丹池这一端的一律手持宝剑，而迎恩门也有众多士兵守卫，不许百姓进来。王座抬放在迎恩殿的门外檐下，王座前摆着一张长桌，挂着绣缎的桌围，这也是迎恩殿中的原有陈设。东西两边各摆3把太师椅，都有猩红坐垫。鼓声停止，李自成在王座落座，然后牛金星、宋献策、李炎在东边坐下，刘松敏、袁宗帝、李过在西边坐下， 坐定以后，牛金星向背后轻声说：“带犯人。”立刻，站在檐下的中军吴汝义一声传令，接着，丹池下几个人齐声高呼：“带犯人！”声音是威武洪亮，惊得在迎恩殿脊上晒太阳的一群伯哥扑噜而起，盘旋着向后宫飞去。福王从西朝房中压了出来，有两个身材魁梧的士兵在左右架着他，一直架上丹池，双膝跪下，匍匐在地，离着闯王的暗条桌大概有一丈远近。李自成厉声喝道：“朱长群，你犯下弥天大罪，民愤怨腾，今日有何话说？”福王不住的叩头，声音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小王有罪，小王实实有罪，哀恳大王饶命，小王。”李自成又厉声地问道：“狗王，我且问你，你老子做天下四十多年，百般搜刮天下百姓，有一半的金银财宝都给了你运来洛阳，又替你霸占了两万顷高于良田，封你为福王，你这福从何而来？”福王叩头都出血了，哆哆嗦嗦地继续说道：“小王有罪，小王有罪，小王没福，该死该死，请大王饶小王狗命啊。”闯王又问：“你的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还是从地上冒出来的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说，快说！”符王闻听哆嗦的要死：“小王该死啊，这符字是小王之封号，小王时时没符啊。”闯王见他语无伦次，答非所问，把这金堂木啪的猛然一拍，大喝道：“混蛋，你不肯照实供认，本帅替你说，你的福就是作威作福，残害百姓，金衣玉食，荒淫无耻。你的银钱无数，珠宝如山，单说这仓库中的粮食就有几十万担，你这符既不是从天上所掉，也不是从地下所冒，完全是来自老百姓的身上。你的每一件珠宝，每一两银子，每一颗粮食，都浸透了天下百姓的汗水、眼泪、鲜血。你这个狗王啊，你可知也不知。”福王继续叩头：“ 小王有罪，小王有罪，这都是万历皇爷所赐，小王该死，小王该死啊。” 闯王又喝道：“你身为亲王，富甲天下，当如此饥荒年景，不肯分发豪库中金银，不肯散一粒粮食，赈济饥民，你说你该不该死？” 福王哆嗦着继续说：“ 恳大王饶命，恳大王饶命。” 这时闯王大喝一声：“来呀，给我拉下去，把这个奴才狠打40大板，然后再问。” 左右侍卫一声吆喝，把福王脱下丹池，扒掉衣服，摁在甬路中间，扒开裤子，露出来那两个肥大雪白的屁股蛋子。迎恩门外千头攒动，一片拥挤。站在丹池下的小将是一声喝令：“行刑！”那个手持长竹板的士兵开始打起来，他的心中也是充满了仇恨，所以说这每一下都打得特别重。福王本来早已就吓得半死啊， 再加上平日是荒淫过度，身体虚损，而且又自幼是娇生惯养，所以受不了皮肉之苦。起初还拼命哀呼，等打到20多下时，已经是声音渐弱。闯王和行刑士兵都以为他是假装的，继续狠打。打到30多下时，居然没声了。行刑士兵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子，感觉快要没气儿了。一个小校立刻取来半碗冷水，朝着福王的前额上喷上两口，这才苏醒。犯人重新被带上来，瘫软在地，俯身跪在闯王的面前，浑身哆嗦，低声哀求饶命。闯王大声说道：“ 朱长勋， 按你罪恶如山，本当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，方能稍泄民愤。本帅姑且从宽，判为斩首， 立即处决。” 闯王随即命令刀斧手把这狗王押到西关刑场去。左右侍卫立刻把福王重新五花大绑，将他松散的头发挽到头顶，插上亡命旗，推拥着向午门外走去。而在门外不远的大街上，正在将王府的地亩账册、罢买的田契、奴仆卖身文约等等烧成一堆大火，纸灰飞扬。百姓围观的拥挤不透，个个称快，有不少人还激动地流下了热泪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从洛阳西大街到西门外刑场，街道两旁早已是站满了百姓，看福王是怎么被押赴刑场的。刑场上每隔5步站一步兵，不让群众挤进监斩台和台前的一片空场。刑场外围在拥拥挤挤的人群背后，每隔10来步站一个骑兵。监斩台的两边和背后整整齐齐地站着一层步兵，一层骑兵，步内骑外肃静无声。所有的这些步兵骑兵都穿着棉甲，外面罩着深蓝两场，这两场的前后心都有一块圆形的白布绣着闯字。剑上弦，刀出鞘，威风凛凛。这监斩台原有的一个土堆本来很小，昨儿个下午李过派了100名弟兄添土打夯整平，现在比原来整整大了一倍。突然从城内奔出来一群百姓，同时传过来一阵铜锣鼓声，还有这军用喇叭声，使刑场周围挤满的百姓当时就激动起来了，转过身子，万头攒动，一起向城门张望。过了片刻的功夫，一阵马蹄声，还有一面大旗前倒，接着50名骑兵簇拥着李过出了城门，向沙场奔来。李过到监斩台前下马，登上台去，坐在中间，左右侍立几位偏将和别的头目。老百姓想看清楚监斩的这位将领，有的知道他就是李过，有的误以为他是刘宗敏，都想往前挤，后边的推动前边，可是前边的被步兵挡住，不能向前，你拥我挤，秩序乱了起来。李过下令叫前边的10排人就地坐下，这才恢复了刚才的会场秩序。但是不过片刻的功夫，场中的秩序又乱了起来，刚刚坐在地上的人们也纷纷起立，所有的人们都向城门张望，个子矮的垫着脚尖，伸长脖子，扬着下巴。从这西门走出一队人马，压着福王而来。 走在前边的是20名步兵，分成两行，张弓搭箭，虎视左右和前方。接着又是20名步兵，一色的手持红缨长枪。跟着2名刀斧手带推带架着福王出来。再往后又是20名步兵，手持宝剑。最后一名小将同亲兵们骑着战马。多数人都没看过福王是什么样，因为他整年都不出一次宫，纵然出宫，人们都得回避，回避不及也只能是俯首跪在街旁，不许抬头望他。如今凡是没有看见过他是什么样的，都想看个清楚。那些曾经有幸偷看过他的，也想看看他在临行前是什么模样。这刑场上拥挤得更凶了，有的体弱的直接被挤趴下了。步兵从几十层人堆当中分开了一条路，把这犯人押解到监斩台前，喝令的跪下。但是福王往地上一跪，几乎就倒下了。一个刀斧手踹了他一脚，喝道：“跪好！”福王猛地一惊，似乎有点清醒，勉强用两手摁地，保持一个半跪半伏的样子。人群里也有人不自禁地骂道：“他妈的孬种！”原来拥挤在王宫前边的百姓们赶来迟了，得到了守城义军的允许，从西门内奔上城墙，挤满了西门右手的一段城头，隔城壕俯瞰刑场。当有些百姓还在陆续上城的时候，午时已到，从监斩台的后边向空中发出了一声炮响，震的是全场一惊啊！有2-3匹战马是振奋嘶鸣。炮声刚过，李过喝令刀斧手准备行刑。两个刀斧手把福王从地上拖起来，推到离监斩台5丈之外，使他面朝正南，对着百姓跪了下来。随即第二声炮响，站在右边的刀斧手把犯人脖颈后插的亡命旗拔掉，扔到地上，随即走开。犯人已经失去了勉强的自持能力，瘫在地上。刑场上万头攒动，屏息无声啊。到了第三声炮响，站在犯人左边的刀斧手用左手把犯人的发髻一提，同时喝了一声跪好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人们只看见阳光下一道白光一闪，福王朱长寻的头颅飞落在地，一股鲜血是蹦出3尺之外呀。从刑场到城头看斩的百姓瞬间迸发出震天动地的齐声喝彩：“好啊！”担任行刑的这个刀斧手向前2步，弯腰提起来福王的脑袋，走向监斩台去。遵照李过的命令，这头将带进城去，悬挂在宫门前的华表之上，即古人所说的枭首示众。在刑场中间担任警戒和维持秩序的步兵都撤到监斩台下，听任百姓观看福王的尸体。在前边的百姓们一拥而上，立刻将福王的衣服裤子扒得精光，有人扒开他的胸膛把这心肝挖走，有人从他身上割走一块肉，顷刻之间尸体被分割得不成样子。而这后边的百姓继续往前边去拥挤。李过带着几个偏将走下监斩台，上了战马，喇叭一吹，锣鼓开路，率领着步骑兵回城而去。将走进城门口时，遇见从城内走出的一个小校，捧着闯王的一支令箭，后边跟着一个太监模样的中年人，还有一个中年和尚和2个青年和尚，在他们的背后还跟着一辆牛车，载着一具桐木白棺材。他们避到路边，等候李过带着人马过去。 李国骤马向庞令箭的小校问道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小校回答：“回将爷，这个人是福王宫中的承奉太监，那位师傅是迎恩寺的方丈，法名道济。刚才他们到东华门内向闯王乞恩，要来收敛福王的尸首，以蒙闯王恩准。不过闯王说，他们可以先将福王的身子收敛，福王的头要悬挂3天以后才能给他们。他们害怕福王的民愤很大，会把他们打死，所以求闯王发下令箭，好来收尸。”李过闻听，点了下头，策马进城。洛阳失守和福王被杀的消息，是在崇祯14年2月中旬到的北京。而消息之所以迟，是因为洛阳已经没有地方官向朝廷飞奏了，而是住在开封的封疆大吏得到确实消息之后，才向北京发出了10万火急的唐报和奏本。洛阳的事几天来北京朝野已经有所传闻，但是谁都不肯相信，他们都认为是不可能的。在李自成破洛阳之前，住在北京的人们心中只有一个张献忠，知道李自成名字的人都很少，这原来知道他的人也几乎都把他给忘了。如果仅仅是破永宁这个县城，也不会引起北京朝野的注意。十几年来，内地州县城池失守成为常事，在北京确实早已算不得重要新闻。李自成的人马在永宁杀掉了一个万安王，才使得这事儿有新闻价值。但是万安王毕竟是一位不重要的郡王，又同当今皇上不是近族，所以这事儿在北京不能成为轰动的新闻。关于李自成是从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到的河南，有多少人马，如何行事，几乎没有人关心。直到破洛阳和杀福王的消息正式报到北京，才真相是晴天霹雳，使大家猛一震惊。从此以后的十来天内，不论是在大小衙门、王侯贵戚邸宅、茶馆酒肆、街巷戏民，洛阳之事都成了中心话题。崇祯得到飞奏是在快进午膳的时候，他闻听当时是脸色大变，头脑一懵，几乎支撑不住，连连跺脚，随后就是放声大哭啊。崇祯还从来没有在乾清宫中这样哭过，使得乾清宫的大小太监和宫女都十分的惊慌，这有头面的都跪在地上劝解，没有头面的都在帘外和檐下屏息而立。一个站在檐下的老太监曾经服侍过万历和天启，一向不大关心宫外的事。他总以为，虽然有战乱和天灾，但是大明江山的根基如铁打铜铸般的牢固。他日夜盼望能亲眼看见国运中兴。此刻忽然知道洛阳的消息，又见皇上如此痛哭，忍不住哽咽流泪，不忍再听，脚步蹒跚地走到僻静地方，轻轻地悲叹一声，不自觉地说道：“唉，天哪，可是要塌下来了。”崇祯哭了一阵儿，一则由于司礼监掌营太监王德化也闻信跑来，跪在他的面前劝解，二则想着必须将洛阳之事禀告祖宗神灵，还要处理洛阳的上后之事，便停住了哭声，挥退众人，孤独地坐在乾清宫西暖阁的玉榻上沉思起来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罗

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